年八集，我要多谢你回归二十五载体育人物。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香港东京奥运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贝 Sir 会同大家回顾佢丰富嘅体育生涯。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10日，天文台称除非木兰显著增强，否则三号信号至少维持至中午。 回应考虑放宽物业印花税报道，政府澄清没有讨论亦没有计划。 新增4045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再延续两周。 拜登签法案激励半导体制造业，称要降低成本及创造就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月10日嚟到8:10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政府又公布咧，原本7日嘅酒店检疫啊，如果喺啲海外或者台湾经机场翻嚟香港嘅人士咧，本身系7日酒店检疫嘅，就会变成3+4嘅检疫方案，即系3日嘅酒店检疫咧，再加4日嘅家居医学监察嘅。咁期间亦都可以系翻工、翻学等等啦，喺呢4日嘅居家医学监察。咁啊，但系就唔可以系去食肆啊、学校啊、酒吧等等嘅高风险地区，亦都唔可以系参与任何除低口罩嘅活动嘅咁。呢段時間咧有7日嘅酒店檢疫嘅時候咧，都見到商界人士咧都對佢哋成個嘅業務等等有啲影響嘅。而家變到3+4嘅時候咧，我見到有啲意見都提到話係歡迎呢一個措施啊。其中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亦都提到話，預計呢個措施咧係實行之後咧可以恢復到7%-8%一啲短期商務旅客嘅活動啊咁。另外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又點睇今次呢個3+4嘅措施啊。电话旁边有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庄子雄，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早晨。庄子雄，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点睇，或者工业总会点睇缩短咗检疫期，去到3日酒店检疫，另外再加4日嘅居家嘅医学监察咁样 咧？首先工总会好欢迎政府缩短呢个检疫期啦。咁今次嘅调整咧，就系疫后复苏行出重要嘅一步。咁咧，海外有業務需要派人出差嘅企業啊，同埋需要海外商務嘅人士同專才嘅企業咧，就都非常之歡迎嘅。 嗯，專才需要專才嘅企業係咪即係預計喺3+4之後都會吸引翻一啲外地嘅人員可以嚟香港啊，吸引到專才，或者香港人去外地出差等等，呢一啲都可以方便到，可以多翻咧又。 係啦，係啦。因為你知道香港好多企業有海外嘅業務啦，咁佢哋都需要派人出差，咁出差翻香港咧，如果可以而家嘅3+4對好多企業係有好大嘅幫助。咁而家好多香港都吸引好多專才，嗰啲專才咧，佢對於喺香港嘅檢疫期咧，佢哋都覺得好敏感嘅。咁所以呢樣嘢對企業對專才，我哋認為係好大嘅幫助嘅，咁同埋香港廠商喺東南亞咧都好有好多工廠啊、運作啊，咁呢啲國家咧佢事實都已經係免檢疫入境㗎啦，咁企業喺調配人手嗰方面咧，將會係更加有彈性啦。咁另外咧就係香港咧，而家我哋走向作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啦，咁我哋需要好多國際的精英人才和企業到香港到大灣區啦，咁所以調整呢個檢疫的要求對維持香港對海外企業和人才的吸引力咧，我哋認為個作用非常之大。 除了話即係吸引一啲人才啊、專才嚟之外咧，有冇話即係整體嚟講係邊一類型嘅企業會最能夠受惠於呢個三加四嘅方案咧？或者你哋有冇好似阿梁兆基咁都有啲預計啊？喺短期之內實施咗呢個措施，會多翻一啲嘅商務旅客活動，會多翻幾多？你哋嘅評估又係點？ 嗱，我諗基本上咧都。譬如話有海外，我頭先講過喺海外有業務嘅香港企業啦，佢要派人出差啦，佢好大幫助啦，同埋需要海外嘅專才對香港嘅好大幫助啦。啲廠商喺海外設廠嘅，佢哋有海外好大嘅幫助啦呢件事。咁我哋估計咧，三加四嘅情況之下。真係可以吸引多好多，譬如話可能係六七成啊嘅專才啊商務人士都會到香港㗎啦，因為佢哋都覺得呢個可能係一個可以接受嘅安排喺而家呢個情況。 嗯，三加四咁其中四日是一个嘅居家医学监察嘅期间啦，咁都有啲限制，因为佢哋有皇马期间咧就唔可以去食肆等等嘅处所，但系照可以翻工嘅咁。呢啲限制其实对于嚟做生意或者访港嘅商务旅客等等咧，算唔算影响或者佢哋嘅考虑都系比较大咧？喺呢一点方面， 喺酒店隔离三日咧，咁唔可以进入食肆。四日啦，對於商務嘅旅客嚟講咧，我哋覺得佢都可屬於可以忍受嘅短堂。咁始終咧，佢哋唔係觀光客啦，佢哋係商務啦。咁佢哋商務嘅安排基本上係可以接受咯，而家。 另外我見商會就係創商會會長史立德都關注到其中一點，就係話而家一啲展覽嘅場地咧屬於疫苗通行證嘅主動查核處所，咁就話一啲皇馬人士咧就唔能夠出席呢一啲嘅即展覽場地啦，咁即係話佢哋喺四日嘅醫學監察，縱使唔係喺酒店檢疫期間，都唔可以去到呢啲嘅展覽場地嗰度到訪嘅。其實呢個影響大唔大，或者你哋自己點睇而家呢個做法咧？ 嗱，呢個影響係比較大嘅，因為對商務旅客嚟講咧，佢唔可以到會展啊、博館出席嘅展覽咧，影響係好大下嘅。因為會展同博館又被列為係表列嘅處所啦，咁啊，皇馬人士又唔可以入去，咁即係商務嘅人士到香港咧，佢前邊嗰七日咧係唔可以到展覽會，咁對於吸引香港。參加展覽嘅人士嚟講咧，絕對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嘅。 但你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係， 即係影響就有啦。頭先聽到，但你整體同唔同意？ 影響大嘅，影響大，因為你始終嗰四日咧，你唔可以參加噶嘛。咁如果個大型展覽會，譬如話出席嘅人士，大家戴口罩啊，做足防疫措施啊，大家疫情傳播嘅風險會低嘅。咁希望政府喺呢啲咁嘅活動同埋地點咧，可以鬆綁咯。咁呢個咧對呢個展覽對香港嘅作為一個營商嘅一個接單嘅地方係好重要咯。 嗱，而家就暫時係三加四啦。咁大家都係相信呢一個係第一步，或者期望係第一步啦。你哋自己有冇話建議係可以再放寬到幾多咧？或者最遲或者又要放寬到幾多？係咪完全取消曬酒店檢疫？你哋都覺得可以接受咧？咁點睇呢個？ 嗱，呢個咧，我哋當然係希望可以變成零加七啊，或者零加四啊，因為我哋即係好期望咧，而家三加四嘅安排咧，可以試行一至兩個月，咁疫情同埋我哋嘅醫療系統如果穩定，就可以進一步鬆綁，咁可以放寬商務嘅人士到香港，因為大家都要知道咧，香港係舉辦國際大型展覽會嘅主要嘅地點啦，咁過去兩年咧，所有嘅展覽取消，或者有啲本地嘅展覽個規模都好細。咁如果你到第三年你都開唔到，咁香港作為一個重要嘅展覽嘅地點咧，就好容易俾人取代啊。咁舉個例，譬如話每一年嘅九月份嘅鐘表展啊，十月份嘅電子展啊，一月份嘅玩具展啊，呢都係香港好重要嘅展覽，香港嘅廠商或者國內嘅廠商都係。透過呢個展覽接單嘅，咁你冇咗呢個展覽，冇咗同外國嘅聯繫，咁對香港嘅出口，對香港嘅經濟嘅影響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期待，譬如話可以零加七或者零加四，咁對於整個香港嘅商業 重回正轨咧，就好大好大帮忙。 零加四即系冇酒店检疫期，就直接四日嘅居家监察。 嗯，四日咧就医学监察。 嗯 ，OK。但你觉得而家系有条件咁做嘅？喺而家疫情之下， 我觉得就可以试行而家呢个三加四试行一至两个月。Okay。 嗯，譬如话香港疫情啊，我哋嘅医疗系统稳定，唔系受到好大冲击。我觉得是可以进一步松绑。 嗯，而家三加四或者你期望直情进一步松绑啦。咁喺外地嘅往来同香港嘅往来咧，就即系方便啲啦，比起之前嚟讲。但系同内地方面嘅通关又会唔会距离又再远咗咧？又 嗱，内地嘅通关同埋海外通关对香港都非常之重要。 嗯， 咁咧而家虽然喺国内系七加三嘅情况之下，业界都好尊重国内嘅安排。咁但系咧，我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嘅一个商贸中心， 嗯、 海外嘅客如果去唔到国内，佢到香港，咁呢个对于整个香港嘅商业或者大湾区嘅经济发展，系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帮忙。咁当然我哋希望期望国内都对尽快，特别对商务嘅通关系由七加三系作为一个放松嘅方法可以。譬如話，舉個例，佢可以接受香港嘅香港嘅健康碼啊，作為一個進入大陸面檢疫嘅措施。咁、我諗呢個對個商務旅客係好大嘅幫助。 OK， 好啊，唔該曬莊子雄，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莊子雄係香港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但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咁啊，先都提到政府宣布咗呢个红黄码嘅新措施啦。红码就系一啲确诊者会持有嘅，黄码就系一啲喺即系居家，包括啦喺居家隔离，即系或者叫医学居家医学监察嘅期间，咁佢哋咧就唔可以去某一啲地方嘅，譬如餐饮处所等等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喺餐饮处所呢啲地方咧，系翻工嘅人士咧，亦都可以系继续翻工嘅，即使佢哋系黄码咁。嗱喺餐饮处所嚟讲，佢哋有準備成點咧？因為其實佢哋都要即係更新一啲嘅程式啦，去掃一啲入嚟嘅食客佢哋嘅疫苗通行證啦，係咪啊有機會係黃碼咧？等等，準備成點咧？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食落。 早晨，黃家和，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哋準備成點啊？因為見到咧，其實話要今個禮拜五之前咧，餐飲處所等等咧就要更新呢個叫驗證二維碼掃描器，即係嗰個喺餐飲處所係掃一啲入嚟嘅食客啦，嗰、那個嘅疫苗通行證嗰、那個有一個新版本，話去到 4.4.0 或者以上嘅版本嘅咁。另外就話喺今個月23號或者之前咧，要確保營運時間內係維持網絡連線狀態嘅，因為可能都要涉及到比對一啲政府嘅數據等等啦。呢、這個係準備好未㗎？呢啲係？ 大致上都準備好㗎喇，政府之前其實都放風係用紅黃碼呢個措施。咁首先啲食客呢或者市民呢，咁亦都要更新佢自己嗰個安心出行嘅一個新嘅版本囉。咁好似係去到 3.4.0 嗰個新嘅版本咁。咁如果進入一啲表列嘅住所，譬如食肆咁，亦都係要 出示一個紅黃碼嘅掃描證明嘅。咁呢個掃描，咁自不然咧，過往嚟講所有嘅食肆咧都已經係用咗一啲掃描器噶啦。咁無論係一啲即係有一部分嘅掃描器咧，未必係有網絡嘅接通嘅，咁純粹就係一個掃描器咁樣。咁有啲咧，亦都已經係即係有網絡嘅聯網嘅話咧，咁就比較方便一啲嘅。咁但係觀問點咧，咁一個掃描器咧，亦都係要更新嗰個掃二維碼嘅版本咯。咁頭先你講到去到4.0嗰個版本或者以上咁樣，咁呢個以往我哋咁多16000多间食肆嘅話咧，全部都已經係用咗一個掃描器噶啦，咁所以整體嚟講都更新個版本其實唔係一個好複雜嘅做法嘅啫嘛，咁整體都可以話準備好噶啦。 Okay. 但更新唔係好困難，但係頭先提到話，譬如裝置要喺營業時間內維持嗰個嘅網絡連線係要唔遲於23号要。準備好啦，呢一方面咁，呢個困唔困難咧？使唔使話都要買嗰啲裝置啊，或者啲本身掃二維碼嗰個嘅電話或者唔同嘅裝置咧，都要更新啊，或者要買個部新啊，或者要裝嗰啲電話卡啊咁？呢一方面難唔難準備咧？又 因為有差唔多兩個星期嘅即係寬限期啦，咁由12号到23号，咁我相信咧喺呢個期間所要更新嘅一啲版本，同埋如果係要用網絡連線去做，如果首先自己本身冇呢一種設施嘅話，去更換咧，咁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困難嘅做法嘅。咁唯一有可能就係喺營運期間會唔會譬如話去檢查一啲顧客進入場所嘅時候，佢有冇一個紅黃碼嘅識別？咁因為如果根據而家目前政府嘅要求咧，就係、是、如果即係嗰個紅黃碼顯示出嚟嘅話咧，我哋係可以目視咁樣去即係辨認嗰個紅黃碼嘅。咁亦都要確保嗰個進入場所嘅人士咧係有即係呢個。如果黃碼就唔能夠進入啦，咁所以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政府話在可行情況之下，可以用目視嘅方式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咧亦都係希望政府有俾多啲少少嘅指引咯，咩叫做？在可行情況之下咧，咁樣咁，因為如果要確保一啲顧客進入嘅場所，係食肆嘅責任嚟噶嘛，咁而呢個責任咧，如果萬一係目視嘅情況之下係走漏眼，或者純粹因為有好多情況，以往我哋都有。預見到咧，用安心出行或者係用疫苗通行證掃針卡嘅時候咧，萬一係有一啲食客咧係即係冇做到呢個程序而食肆咧係要負嘅責任係會受到檢控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因為加入咗紅黃碼呢個制度嘅話咧，咁、okay. 亦都會令到我哋係會有多啲壓力嘅。 嗯，但其實目視如果佢係帶紙本啊，根本冇可能目視啦。如果佢係未更新自己嗰個安心出行嘅，可能仲係用一個藍碼嘅，未顯示到個黃碼出嚟，你哋都冇辦法用一個目視嘅方式去檢測翻或者比對翻政府嘅數據啦。其實目視係咪就係有以上頭先講呢啲漏洞咧？ 呢、這個就係會令到我哋目視嘅情況咧，係真係有可能會走漏眼。 有冇同政府開會嗰陣提出過，即係所謂目視係可能有啲問題喎？ 我哋都有反映过政府嘅，咁希望喺呢一方面政府会作多啲喺呢一方面嘅指引。 嗯，另外我想问，因为而家就算有皇马，但系即系正常人就唔可以入去一啲餐饮处所啦。咁但系如果佢员工又可以照翻工嘅，呢、這个安排会系点样嘅？ 嗱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唔系太过担心呢、這个做法嘅，因为始终咧。而家皇马嘅人士呢就係、是、一啲海外返嚟或者係從台灣進境嘅人士，就有皇马啦，咁之後如果佢哋有一啲密切接觸者或者喺家居嘅同住嘅人士呀，咁咁所以其實喺嗰、那個呢啲皇馬嘅人數嘅話咧，我哋又覺得唔係話真係目前會非常之大量嘅。咁而喺我哋餐飲行業嘅話，如果係有一啲皇馬嘅人士，而政府而家目前係可以容許佢哋都可以翻工咧，咁呢個安排咧就對餐飲業嚟講咧都較為合適嘅， okay. 因為始終我哋人手亦都目前唔係話太足夠啦。如果連一啲持有皇馬嘅員工都唔准進入。Okay.嘅话咧，咁对我哋嚟讲啊，更加造成不便添。 明白，喺个人手上面嘅睇法。好啊，同阿黄家和倾到呢度先。黄家和系香港餐饮联谊协会会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汪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风暴木兰显著增强，或者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需要发出较高热带气旋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木兰会在未来几个钟最接近本港，又话今朝正值天文大潮，木兰引起的风暴潮有可能导致低洼地区水浸。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乌克兰海港管理局通报，在粮食走廊运作的九日时间内，超过37万吨乌克兰农产品已经从乌克兰的海港出口。乌克兰传媒报道，在这九日内有12艘船离开乌克兰港口，向全球7个国家出口了37万吨以上的乌克兰农产品。此外，有一艘船进入乌克兰南部的切尔诺莫斯克港装载货物。乌克兰计划每月通过敖德萨地区的港口转运300万吨农产品。另外，根据乌克兰驻黎巴嫩大使馆消息，黎巴嫩买方以延迟交货超过5个月为由，拒绝一艘运送乌克兰粟米抵达黎巴嫩港口的运粮船。那艘运粮船目前正寻找其他买家，以便在黎巴嫩或者其他国家卸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29，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9，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6点，跌2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35美元，卖出1,792.9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1.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先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而家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3%，仲有一個3號強風信號咧生效緊，咁大家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頭先係一路都講緊有關於3+4嘅檢疫方案，即係話嚟緊禮拜五起正式採取嘅，由海外或者台灣經機場抵港嘅人士咧，由而家嘅7日嘅酒店檢疫啦，由7日嘅酒店檢疫咧改為3日嘅酒店檢疫，再加4日嘅家居醫學監察嘅，期间亦都可以系翻工翻学，不过唔可以去院舍、食肆等等嘅一啲嘅处所。咁而呢一啲嘅抵港嘅冇话即系确诊嘅人士啦，变成3+4咧，亦都有一个叫做黄码嘅，有个黄码。咁啊，讲到呢一个黄码，头先就提到话有啲嘅限制啦，唔可以去食肆啊等等嘅咁。你自己点睇咧？1873呢？觉得而家呢一个嘅方案好啲啊，定系之前嘅7日酒店方案好啲咧？对于一啲市民嚟讲，会唔会啊去外游嗰个意欲咧，都会系高咗咧？咁外游意欲之外咧，大家都关心到啦，呢一个措施会唔会对一啲嘅旅游业界嚟讲咧，都会有一啲帮助咧？咁见到旅议会咧就话，即系抵港嘅酒店检疫缩到去3+4咧，佢哋就话难以吸引游客访港，而即使港人外游意欲回升咧，短期内都难以系翻去咧疫情之前咧嗰个嘅规模嘅。你自己点睇咧？又请你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啊，有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早晨。 早晨。 早晨，袁振寧，點睇話而家即係3+4呢個嘅方案咧？因為我知道你都呢段時間係咪都係喺外地啦，亦都係同一啲嘅團友係一齊嘅。當時佢哋聽到成個方案，你自己睇到個反應係如何咧？ 而家我就喺日本嘅九州啦，咁啊同埋即係香港第一團去到九州嘅客人一齊嘅。咁聽到即係見到個新聞，有呢個報導之後，其實大家都一開始都喺度估緊嘅，究竟嗰12號究竟係講緊底部計啊，定係點樣為之生效日期？咁甚至乎討論過，因為我哋本身嗰個團隊就係11號翻香港嘅，咁會唔會唔適用到咧？有冇需要住多一晚改機票咧？而可以縮短嗰個隔離嗰個日子咁樣，咁其實都翻到啦。其實我哋都可以享有即係呢個縮短嘅好處啦。咁所以團友都好雀躍啦。咁即係當係一個 bonus 咁樣咯。係啊， 整體你自己嚟講咧，對於即係作為一個旅遊業界嘅其中一員咁，點睇今次話措施公布而家話可以去到3+4喎？有冇話收到多啲嘅市民對於出境旅行團啊等等嗰啲嘅查詢咧？即係想有一個嘅外遊，有冇查詢多咗咧？呢方面 係當然多咧，因為都講咗好耐，有嚟緊會好快變5+2或者4+3咁。咁 之前嘅做法嚟講， 係啦，咁啊變咗實際地變咗3+4，咁當然係喜出望外啦咁。咁當日公司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查詢啦，唔同嘅渠道啦，咁係即係一個朝頭早都過百個查詢，係主要都係問去日本嘅旅行團同埋去泰國東南亞咁樣去玩咁樣。咁同埋都聽到即係航空公司即係知道咗之後，都好快地就會加航班啦，去日本唔同嘅地方啦。咁所以都對外遊業啦係一個正面。 先讲嗰个旅行团先，你哋收到咁多查询，有冇即时即刻部署话加多啲团啦？尤其是趁住而家即系暑假嚟紧嚟啦，即系仲系夏天咁，未完之前都可以有机会系即系多啲旅客有时间去旅行咧，咁啊即刻加翻啲团，有冇呢啲咁嘅安排咧？ 加团始终即时加团始终有难度啦，因为个航班而家始终都唔系。真係咁多，都即係有所限制。可以就係話喺嗰個航班裏面加一啲座位啦，咁樣咁，所以就加出發日子就唔係咁容易。咁其次就係話而家去日本啦，因為東南亞仲有啲地方唔係好方便去啦。咁同埋係咁比較受歡迎嘅啦。咁而家都要做呢個觀光證簽證，咁都要8至16工作天。咁所以就算聽到消息之後出發，都係講緊係8月23號最快。咁變咗有一啲即係好多諗住捉咗個暑期嘅尾巴，都未必趕得切開學啦。咁但係查詢係明顯多咗好多。 頭先你話加座位喺航班嗰度，但係呢啲係即係可能真係可能每一團加多一兩個位，咁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諗可能加多10個8個咁樣，當然要視乎翻個報名嘅情況啦。咁但係暫時即係唔會每班機都滿曬嘅，咁但係可以加多可能10個8個位咁。 所以剛才你都提到簽證等等的都要一些時間，會不會說即剛才提到22、3號可能都個零兩個禮拜後就會有更加多的旅行團出來，現在暫時譬如你們公司來講說多了多少團因應今次這個措施的出現？ 我想即時就唔係十分多限報名，因為睇查詢比較多，都要再計劃行程。咁我哋預計都係八月都有啲趕急啦。咁嚟緊九十月咧，就加埋航班嘅增加啦。我相信會比八月會多可能三四倍嘅旅行團啦。咁當然基數係比較少而家。 整體嚟講，你覺得對於生意的幫助有幾大，或者是不是主要都是一些短線團，就未必是一些長線團是會嚟緊會即係安排咧，或者會舉辦咧咁？ 我諗對生意嚟講，變咗三加四就始終好好多嘅。咁但係可以粗略估計啦，咁可能理想地今年去翻一成。到的生意已經相當不錯了。咁你話真係要去復甦嘅，對嘅，即係完全復甦嘅嗰條道路都相當漫長。 頭先你話即係你而家都同緊第一團嘅旅行團係一齊啦。咁有冇話即係佢哋翻嚟之後，雖然可以享受到呢個縮短咗嘅酒店檢疫期去到三日，但係呢個使唔使旅行社安排嘅？定係政府定係酒店同佢哋自己嘅一個交涉嚟嘅中間？ 是咁啊，視乎翻個客人係咪跟我哋去 book 啦，去訂啦。咁如果係嘅話，我哋會安排翻嗰個退款啦。因為都有咗同酒店隔離酒店有咗共識，如果縮短嘅話，就會自動嘅調整。咁翻嚟我哋就會退翻先俾客人咯。咁如果客人自己訂嘅，就自己揾翻酒店去申請啦。 嚟緊嗰啲嘅團喺個酒店檢疫期嗰度細咗啦。咁即係如果經啲團係經你哋係去嘅話，咁都係你哋去預約埋酒店噶嘛。成個團費係咪有一啲嘅調整或下降嘅空間嘅會？ 當然啦，因為我哋而家揀嗰啲檢疫酒店，通常都係講緊係1,000-1,500。係啦，一晚咁樣，咁如果縮短到去三日時候，咁大概個團費會平咗2,000左右啦，係。 而家整體譬如揾檢疫酒店方面，有冇一啲困難啊，或者好爆啊嗰啲情況嘅？ 八月份當然爆啦，因為都知道好多係嘛，即係海外學生翻嚟香港。咁九十月暫時情況都係可以嘅。咁只不過即係縮短咗個期間，咁但係個清潔時間又唔會縮短噶嘛。咁所以會唔會因為縮短咗而多咗好多供應咧？咁啊，要再觀望。 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增加呢？即雖然好似頭先咁講，縮短咗個期，好似啲騰空出嚟嘅房期咧就多咗，但係同時都有啲講法就係話，可能多咗啲外來嘅人士呢段時間訪港，或者嚟緊會唔會都吸引咗多啲人去外遊咧？咁翻嚟都要即係住酒店喎。咁一加一減之後，你覺得有冇需要再加啲檢疫酒店咧？你自己作為旅行即係舉辦旅行團啊等等咁。 我相信暫時九十月就未需要住嘅，係咪？因為嗰、那個demand 都唔係十分之強勁啦，咁樣。咁但係都我哋都會睇到嘅，其實咁成個業界都會知道啊，即係個供求問題。咁如果真係好真係會帶動到好多需求嘅時候，咁我相信即係嚟緊如果仲有嘅時候，咁酒店都會反映俾政府聽，可能會加喺第九輪嘅時候會加多啲酒店房間。 頭先你話提到係咪有啲航班或者航空公司都即刻加航班，係咪主要都係留意到係一啲即係鄰近嘅地區一啲短線嘅航班，有冇話一啲長線都睇到加咗啦？成個機票價格又點樣？ 未咁快嘅，因為都係宣布咗兩日，暫時收到都係本地一間航空公司有能力去加多啲航班去日本三個唔同嘅目的地啦。咁其他嘅航空公司因為好多限制啦，即係飛機停泊啊、機師啊咁嘅限制底下，資源底下。暫時未聽到會即刻去加飛機嘅咁樣。 因為我見到有報道就提到話，譬如國泰航空嘅網站顯示就係由倫敦飛翻嚟香港單程嘅經濟客位咧就去到17,000左右。咁另外香港飛去英國嘅單程嘅機票亦都去到13,000至到30,000左右咁樣。成個你有冇留意到類似嘅情況？呢個係一個個別嘅情況啊。一啲機票價格上升嘅情況，你自己點睇？ 唔係個別㗎啦，因為剛才所講就係本身個航班選擇唔多， 咁變咗唔係單單長線啦，即係短線嘅話，我哋都睇到係會比以前可能貴咗一倍至倍半咁樣嘅。咁我諗嚟緊都會係比以前貴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價錢啦，因為個營運成本啊，或者可能航空公司都睇到本身我平都未必會滿嘅時候，就會加翻少少價咁樣情況。所以要去即係旅客要 enjoy 個平嘅票價，我相信都要等多可能等多半年等多啲航班嘅時候先會可以翻去平啲價格咯。 所以喺縮短咗酒店檢疫期之後，但係可能一啲機票價格又上升嘅時候，你自己估計一啲市民嘅外遊意欲嗰方面會係個影響會係點咧？究竟係咪真係咁大意欲去外遊咧？喺咁嘅情況下？ 我相信個票價又唔會特別加得好多嘅，因為喺我嚟講係以前疫情前有少少過平啦，因為太多供應。咁要去翻啲比較正常啲合理價錢啦，講緊貴咗幾千蚊。咁香港市民都運咗運咗兩年幾蚊外遊。咁我相信多咗可能幾千蚊嘅旅遊成本，其實都唔介意嘅。因為都見到，就算而家七日嘅隔離都有旅客上去，咁一縮短三日，我哋透過到查詢都預計會越多。咁所以我諗都係外遊旅遊都係變咗必需品，就會因為幾千蚊嘅成本貴咗啊嘛，而阻止佢哋或者 discourage 佢哋去玩咯。 OK， 好，唔該曬袁振寧，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振寧咧就係中環遊常務董事，你自己會唔會都因應3+4，即係縮短咗酒店檢疫期？其中嗰後面嗰四日咧，可以照翻工翻學嘅，會增加到你去外遊嘅意欲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雖然咧就話正式咧係採取呢個3+4嘅檢疫方案咧，就星期五。不過咧係已經有一啲嘅指定檢疫酒店嗰度完成咗至少30000檢疫嘅人士咧，其實尋日咧起咧就已經係被陸續安排可以係離開酒店嘅。講到酒店嘅情況，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陈煥然，头先都提到话有啲可能之前已经完成啦，住够3晚嘅检疫酒店嗰度嘅人士都可以离开。成个安排其实顺唔顺利啊？或者系点样嘅？即系总之逢住够都可以自己选择离开，定系逐批咁走嘅？ 其实我哋都系跟翻政府嘅指引啦。分批有序咁样离开嘅。咁我哋而家首先就系将一啲逗留咗多長啲嘅時間嘅旅客就離開先嘅，咁逐批咁按翻我哋嗰個政府指引同埋我哋人手安排咁樣去同翻而家入住緊嘅旅客聯絡，睇下佢會唔會係即係想繼續留到七日，或者佢而家都諗住縮短嘅啦，咁我哋就咁樣做翻一個安排，咁而陸續咁樣幫佢哋做呢個退房嘅程序嘅。 逐樣講啊，尋日嚟講一共係幾多旅客係滿3日，所以係唔使去到7日，係提早走咗嘅咧，同埋成個過程係咪都順利同清晰嘅咧？ 我就冇呢個實際數字嘅，咁但係其實尋日咧就應該係安排咗住滿咗7日啦，本身7日啦，同埋第6日住滿咗嘅就可以離開先。咁混亂咧我諗可能開頭都會有少少，但係相信我諗。之後陸續呢幾日啦，開始因為日啦，即係知道可以點樣做到嘅話，所以我哋應該會有改善咯。咁其實正常都係跟翻之前嗰個程序一樣啦，只不過可能而家要處理嘅人數多咗，所以可能喺呢會產生咗少少嘅。 所以頭先你提到話可能有少少混亂，係講緊邊一類型啊？同埋你話政府個指引其實係點樣嘅？ 我哋收到一个指引嘅就係将旅客可能按返佢个而家逗留咗个日数如果多啲嘅，咁我哋就可以俾佢哋退房先囉。咁亦都要睇返我哋人手安排啦，咁而去陆续将佢哋可以联络佢哋啦，就做一个退房咁样囉。离开嘅。 头先话些许有啲嘅混乱係主要係边方面涉及？ 混乱可能始终我哋都而家都有基本上都是滿的左滿的，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全部嘅旅客去同佢哋聯絡翻啦。咁可能我哋而家另外一方面有好多旅客又打嚟查詢啊，所以可能喺電話即係同佢哋做呢個查詢啊， 聯絡啊嘅時候，可能會有少少嘅混亂咯。 嗯嗯，有冇話特登喺因為咁大班人，可能要即係都要退房啊，要離開等等，有冇一啲人手上嚟先話要處理啦？夠唔夠足夠應付啦？同埋需唔需要都要分開？譬如一啲離開嘅人士同入住嘅人士係唔可以即係溝埋一齊嘅，要分翻開嘅。咁有冇類似呢啲做法嘅？ 喺人手安排上，咁我哋都即係喺我哋而家現時，因為佢都推出得比較急啦，咁所以你話即時可以增加大量嘅人手，咁我哋就冇可能㗎啦。咁但係都希望喺現有嘅人手上面可以作出一個調動啦，咁可以做得快啲啦。咁好似你頭先咁講，因為喺呢個防疫指引嘅下面呢，我哋係唔可以將入住同退房嘅旅客呢就同一時間處理嘅，咁所以呢我哋要首先同嗰啲客人咧聯絡好，即係譬如我哋預佢大概幾點鐘，我哋會可以俾你落嚟做退房啦。咁我哋就要做好呢一個溝通嘅工作先咯，咁先至可以令到成個嘅流程會比較流暢嘅。 嗯，我見到因為而家基本上你要離開，即係或者個旅客咧係可以獲准離開，其實佢要先有一個黃碼咁，係咪㗎？係咪要確認咗佢有黃碼先俾佢離開㗎？ 是啊，我哋都除咗黄码啦，佢个检测都要系阴性，咁我哋两样嘢加埋啦，咁我哋亦都要提醒翻准备离开嘅旅客咧，佢要安装翻更新版嘅安心出行，咁佢先至可以嗰个黄码可以离开，咁佢喺出边咧先可以自由即系冇个自由活动，即系可以去。有个黄码去识别咗咁样嘅， 呢个系酒店即系政府要求酒店去一定要做嘅一个责任嚟嘅，系咪噶？ 呢个系咯，佢要咁样就大家配合咯。 嗯，即有冇话即因为而家有啲报道咧，就提到话啊，好似发现到有啲人出咗嚟，咁但系都仍然系未攞嗰个黄码就可以离开嘅，咁呢个中间可能系涉及啲咩问题啊？系 因为可能有啲旅客佢哋即係可能佢哋手機就可能有啲人未必有啲即係最新版啊，或者佢哋未 download 到，或者可能佢哋未能夠冇一個手機設備，可能佢哋就未必有呢樣嘢。咁我知道亦都有可能佢哋未能夠有呢、這、一個黃碼，有機會可能佢哋出到嚟嘅，但係因為佢其實如果佢冇黃碼嘅話，其實好多地方其實而家都係去唔到，咁其實喺佢嚟講，佢係會唔方便咯，佢即係出唔到街噶啦嘛。 佢冇黃碼，但係出咗嚟嘅時候，唔係就可以去到嗰個地，去到唔同嘅地方嘛？即係佢繼續個碼係藍色噶嘛？係咪咁嘅意思？ 佢連唔係佢直情可能係冇呢個設施設備啊，咁佢咪去唔到嗰啲場所度。直情佢入唔到咯。 嗯，但點樣杜絕呢個情況呢？即係話有啲旅客冇黃碼都出咗嚟咁樣嘅情況，呢個係咪未必滿足到政府要求嘅條件呢？ 其實我諗呢個係少量嘅啫。其實應該大部分嘅人士咧，佢都有一個手機設備啊，佢有可以安裝到呢一個黃碼。我諗呢個唔會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咯。 嗯，另外我想知而家係咪可以提早走嘅旅客全部都會提早走？係咪有啲情況又會寧願繼續住滿7日或者住多幾日咁樣嘅？有冇聽到係咁？ 因為而家咧就去到12號其實先至叫做正式實施啦，所以而家去到12號嘅期間咧，其實都係一個過渡期嚟嘅。咁我哋都要聯絡翻旅客啦，究竟佢係咪即係會提早離開，定係佢都想按照翻佢原本嗰、那個7日嘅檢疫日數去入住翻喺我哋嘅酒店入邊咯。 嗯，所以我就話咯，即係多唔多人係繼續住，定係大部分都係諗住走？主要如果繼續住嗰啲係邊類咧？ 而家應該係少部分咧會繼續留翻，可能喺度7日啦。咁我以我所知嘅，有啲系一啲外佣啦，呢一方面系会比较多啲。 嗯，对于你哋安排嚟讲，复唔复杂咧？即系有啲旧期又想走，有啲旧期又继续住落去咁。 我相信都我哋可以应付到嘅。 嗯 嗯，因为始终可能我哋都明白，可能旅客都有呢一个嘅顾虑，即系可能有啲外佣嘅雇主，佢哋都担心会唔会即系。如果佢咁早俾佢嚟到嗰個工作地方，會唔會有一個風險？咁所以可能佢哋都會自由選擇佢哋嘅意見，佢哋嘅諗法去去縮短或者去按照翻7日咁樣去離開咯。 嗯，退款方面咧，係咪話都要啲時間處理 啊？係啊，因為始終而家我諗我哋上萬嘅預訂啦， 所以都要俾少少時間啦，我哋去處理啦。即係除咗我哋酒店，其實銀行方面佢哋而家都係即係幫忙咁，大家一齊做緊呢啲退款嘅。 會唔會短期內都影響到酒店嘅收入？因為騰出咗幾日出嚟啦，又要退款啦，等等咁。 咁呢樣嘢我哋可以應付到嘅，冇問題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梅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梅賢咧係酒店業主聯會經理嚟嘅，對於今次呢個三加四方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朱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喂， 你好，請講。 喂，蕭生啊， 係，請講。 啊，你而家越嚟越主持得好啊，不過咧，我想有啲意見就係俾多啲時間啲市民打電話入嚟。 好，咁而家爭取時間講你嘅意見先。 係係係啊，咁咧我想講咧就係我想講紅黃碼嘅。 嗯。 咁我覺得咧，你實行呢啲措施都係想多啲遊客，係咪啊？咁但係如果你仲繼續黃碼咧，除非人哋嚟香港玩超過一個禮拜嘅啫。要有咁多時間嗰啲客，如果唔係人哋唔會選擇你嘅，因為嚟到係啊係隔離少咗，但係佢食唔到嘢嘛，咁你冇理由出去買嘢，買完嘢又買個飯翻酒店食噶嘛，咁都係一個阻礙嚟嘅，又唔可以去樂園，咁吸引力就唔係好大咯。嗱，好啦，到商務啦，商務客佢又唔開得會，咁你兩種客都吸引唔到。 佢可以公司開會咯，唔可以展覽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就我覺得直情要取消曬隔離。取消埋疫苗護照呢一樣嘢，咁先至同亞洲其他國家有競爭咯。 而家嘅疫情，你覺得 可以去新加坡噶嘛？ 而家疫情都可以，你覺得四千幾五千宗差唔多，近日都 都要步向復常啊！即係而家政府係第一步啊！即係我嘅意見咧，譬如你過多一兩個月咧，你直情要所有嘢都取消曬，先至可以即係吸引到遊客咯。佢而家呢個措施咧，就令到香港人係好咗嘅。即系翻嚟隔離少咗，只係吸引到香港人多咗去旅行嘅啫，唔係冇作用嘅。但係遊客咧，我覺得個吸引力又唔大啦，同埋又益唔到黃家和。你想去飲一，你想飲食業振興咧，你一定要多啲遊客，同埋取消咗個疫苗護照，因為仲有 明白，即係整體嚟講都覺得可以取消啲限制，更加多 印花税。咁其後澄清為買家印花税 BSD。訪問報道播出之後，各大地產股的股價隨即急升。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昨天下午開市後澄清，政府並沒有相關討論，並且明確指出並沒有任何相關計劃。葉劉淑儀亦澄清，她的說法只是新民黨計劃提交給政府的意見。她接受查詢的時候說，當時訪問的時間是緊迫，未及解釋清楚有關說法，日後會更加審慎。有學者和獨立股評人認為，葉劉淑儀是行會召集人，言行有一定影響力，日後應該更加小心謹慎。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日前宣布從海外和台灣抵港人士的酒店檢疫期由原本的7日檢疫期縮減到3日，剩下的4日就是改為居家醫學監察。消息公布之後，有航空公司來往英國和香港的機票價格大幅上升，一票難求。根據國泰航空的網站顯示，由倫敦飛抵香港的單程經濟客位價格高達港幣17,379元，同時由香港飛抵英國的單程機票價格亦都飆升到港幣13,000多元到30,000多元不等。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縮短檢疫措施正式生效之前，已經在指定檢疫酒店完成最少3日檢疫的人士，可以提早在昨日起陸續離開酒店，酒店是會退回剩餘日子的房價。不過昨日措施實施的時候亂象重生，有檢疫已經滿3日的人士未獲酒店放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在酒店檢疫的人士如果已經住滿3日，酒店會有序安排他們離開，前提是要有關的旅客完成隔離和檢測。不過他坦言，由於人數眾多，沒可能全部人一日之內可以走到。《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確診連續第20日破4000宗，隨著抵港人士隔離檢疫3+4安排將會在今個星期五生效，來港人數預料會上升。衛生防護中心預料輸入確診個案比例可能會增加，政府準備增開社區隔離設施，近日公開招聘內務管理助理，月薪31,000元，合約為期2個月，今個月內開工。工聯會表示，據聞今次可能聘用幾百人。保安局話會不時檢視方艙設施管理的事務，包括增聘人手和加強物資安排等。大公報報導， 商報報導，金管局昨日宣布發行第7批銀色債券， 發行金額是350億，可以視乎情況提高至最多450億元，保證息率由第六批的 3.5 厘調高至4厘。發行金額和保證息率都是屬於歷來最高。金管局助理總裁陳家齊呼籲認購的市民應該一直持有至到去到期為止，穩待保證息率。商報報導， 成報報導，男團組合 Mira 紅磡香港體育館演唱會意外，大型屏幕跌下來擊中兩名舞蹈員，傷者李啟賢仍然留醫深切治療部。消息指他日前完成呼吸造口手術，頸以下部位仍然未能夠移動。伊利莎白醫院發言人表示，傷者現時仍然在伊利莎白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維生指數穩定。西九龍總區重案組連日邀請涉案人士協助調查，昨日由激光煙火效果技術員和藝能工程負責人先後到西九龍總部錄取口供。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港府縮短入境檢疫日數並且配合紅黃碼安排，一些正在檢疫酒店隔離的入境者，包括在港並無居所的商務客以及未獲僱主准許入屋的外佣，需要另覓非檢疫酒店繼續接受醫學監察，適逢三號強風信號，推住行李頻頻撲撲。政論說，思慮不周，再好的政策往往都會走樣變形，惹起混亂。《東方日報》政論， 商報時評話，3+4檢疫新方案12日生效，安心出行的紅黃碼制度亦都同步落實。黃碼不能夠進入食肆、院舍等高危處所，但是就容許翻工翻學，市民或者會有不明之處，或者無所適從。時評認為政府需要提供更清晰指引。是商報時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本港股市昨日一度掀起樓市減壓的揣測，事源是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接受外媒訪問的時候說，可以考慮免除內地人士在港置業的雙重買家印花稅。港府和葉劉淑儀其後澄清，社論說凸顯出重要的政治人物每次發言都需要加倍謹慎，以免引起市場不必要誤會而出現大幅波動。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就提到，有關粉嶺高球場和雙倍印花稅的問題，因為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近日的發言再度成為社會焦點，兩者都同土地房屋相關，涉及龐大的既得利益。社評指最近多方齊向政府施壓，情況令人在意，當局要衝破利益範例改善民生，既得利益變本加厲將會是香港的不幸，亦非中央樂見。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交通就已经回复畅顺。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由于有强风的关系，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听。 嗨，我系旧日的足迹嘅车淑梅啊！我最中意听嘅节目梗系《开心日报》啦，因为我系第一代嘅节目主持人啊嘛， 所以 set 晒佢哋嘅。 星期一至五早上10:04，《开心日报》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听。 老友记， 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2022年8月10日，天文台称，除非木兰显著增强，否则三号信号至少维持至中午。 回应考虑放宽物业印花税报道，政府澄清冇讨论，亦冇计划。 新增4045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再延续两周。 拜登签法案激励半导体制造业，称要降低成本及创造就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七日的酒店检疫变成3+4，其中四日就是家居医学监察，三日就是酒店检疫。家居医学监察期间都可以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翻学等等的。你自己点睇？1872311，整个的风险究竟有几大呢？尤其是一些的输入个案是会流入社区的风险。之前政府的解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在分析过实施4星期的数据之后咧，就话发现咧，大概有4%嘅抵港人士咧系检测都阳性嘅，以1000个入境者嚟讲，就即系40个人左右啦。咁其中有一半咧就喺即系20个人咧就喺机场检测嗰度发现，去到抵港第二日已经揾出咧系大约80%嘅个案。咁最终就话少过8个嘅患者系之后揾到嘅，即系以1000个入境者嚟讲，咁就话呢个风险水平咧同本地个案系相若嘅。咁、那个风险水平，政府嘅讲法系咁样嘅。另外，我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点睇而家3+4呢个方案？因为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就预计缩短个检疫期，一啲抵港嘅旅客都会增加嘅。雖然話政府嘅講法咧，就話感染嘅比率啦，就即係揾到出嚟係可能個風險水平咧，一啲輸入個案咧同本地個案相若啊。經過酒店檢疫之後，咁但係始終如果你係縮短檢疫期嘅時候，一啲總體嘅抵港旅客多咗嘅時候，成個輸入個案個數字方面又會點咧？同埋你同唔同意話輸入個案同埋本地個案對於本地疫情嘅風險係相若咧？點睇呢個？ 我諗同我之前都有接受過訪問啦，就係其實講緊海外翻嚟人士嗰、那個即係檢疫期、酒店檢疫期縮短咧，其實嗰個風險係咪真係大咗好多咧？我自己會咁睇咧，就係只要相關人士即係海外翻嚟嘅旅客係按時去做呢個核酸檢測，係聽從嗰個指示。是當一些特定的指引去做核酸，而我們又能夠及時出得到報告，能夠及時是讓相關人士知識究竟它是有陽性還是陰性，那我自己覺得在這個這樣的情況下呢，那個風險呢其實是有限的。那現在一個問題呢，就是相關人士有沒有按時去做呢？有關當局能不能夠去讓人即係入境旅客知道，就係話你冇去按時去做嘅時候，有關當局唔知道究竟你係點樣嘅時候，個風險係點樣咧？咁、那個罰則會係點咧？咁所引申落嚟嗰個問題係點咧？依、這個其實咧就未能夠知悉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依部分可能有關嘅當局咧都要詳細解釋。即係等佢哋知道。咁至於佢話佢平時即係我相信政府都講咗，即係喺4天嘅家居隔離，佢仍然可以翻工翻學。只要佢唔係出有啲高風險除低口罩嘅地方，咁其實個風險係有限。咁我都覺得係嘅。咁大問題就係話佢哋有冇嚴格遵守啦？呢、這個就真係好睇翻個人。 即係整體嚟講都係一個執行上面落實嘅問題，無論係核酸檢測，亦或係唔准以譬如顧客訪客身份去一啲嘅餐飲處所等等呢啲主動核查嘅疫苗通行證嘅比例處所啊、安老院啊等等，成個執行嘅問題啦，呢、這個就去到。 係啊，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執行性嘅問題，同埋你係粗疏地去執行啦，定還是係真係好嚴謹地執行啦？我相信政府係整咗個大方向，咁但係問題去到前線執行嘅時候係點咧？依、這個反而係我哋即係如果喺疫情控制嗰方面咧，依、這個反而係我哋應該要關注嘅地方。 嗯，但核酸檢測本身嗰個嘅即係間距或者個數目夠唔夠咧？即係而家就講緊譬如。入境的旅客在機場和到達酒店第二日就要做核酸檢測，咁陰性就可以第三日的中午前就解除酒店檢疫嘅。另外第四、第六、第九日都要再做核酸檢測嘅，都未計話即係翻到嚟香港頭十日都要做快測啦。咁整體呢一啲檢測嘅數字係有冇需要再加密咧？你覺得？ 嗱，我最初我自己就有提出過，就話應該係要即係加密去做嘅。咁但係問題，政府佢譬如即係喺早兩日嗰個新聞發布會，佢都講就話，因為剩翻大概1% 到嘅人士，可能係即係經過咗三天嗰個酒店隔離之後揾得到。咁我諗建基於係依一個數據，所以。他們未提倡即係每天去做呢個核酸檢測，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咁因為相關人士佢仍然係需要自己做一個快測啦咁樣。咁我另外要特別提到就係，譬如嗰啲人士佢哋即係有機會出入一啲商場啊，或者去買日用品嘅時候，佢自己都應該要戴好口罩，同埋佢如果佢真係要翻工翻學嘅時候。佢個僱主或者佢嘅同事可能都要提一提點佢，喂，你都要即係關注一下自己啊，或者等等。咁我諗依啲嘢咧，咁我諗都係即係大家去提點咧，去預防有一啲即係陰轉陽嘅個案出現啦。 嗯，頭先講到話1%嗰個咧，就講緊話即係可能而家預啦，過咗酒店檢疫個三日之後咧，嗰、那個揾到出嚟嘅一啲陽性個案，一啲感染者咧，可能都係同社區嗰個嘅風險差唔多，咁就話即係1%度。但係呢個咧就有冇考慮到其實可能一啲外來或者輸入個案就係一啲變種嘅病毒株，咁呢、這個成個免疫逃逸啦，或者個傳播性又有啲唔同，呢、這個又需唔需要考慮咧？同埋頭先你提到話。一啲員工翻工嘅情況，佢哋有黃碼都可以翻工。咁但係譬如某一啲場所，例如安老院呢一類，其實有冇啲又要特別注意啊，或者有個風險喺度？ 嗱，依個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安老院舍啊，或者係醫院啊，或者醫療機構嗰度咧，其實可能政府都值得再睇一睇，需唔需要如果真係佢哋要出入呢啲地方翻工嘅時候，呢班人士需唔需要每天都需要做一個核酸啊？嗱，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一個相對風險，因為你始終出入個地方，係面對一啲咩人士咧？咁當然係啲體弱多病、年紀老邁或者係抵抗力冇咁好嘅人士啦。咁所以你問我如果佢嘅員工喺海外翻嚟，跟住然後翻。去當其時嗰啲嘅地方工作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應該要用另一個準則或者一個頻密次數去做嗰個核酸咧，可能應該要作出一啲嘅微調。 嗯，你覺得就係醫院安老院嘅員工，咁譬如學校咧，學校需唔需要一啲老師啊、學生咁？ 嗱，學校老師嗰啲咧，其實我諗就按住翻佢哋而家有嘅措施。嗱，而家現行咧，因為大部分嘅小朋友咧，其實就佢哋未打齊針嘅，或者可能根本上未打針。咁依部分咧，其實我諗都要睇下跟住落嚟嘅疫情，而去作出呢、這個即係譬如安排，即係需唔需要佢哋真係應該係日日嚇，即係當佢要翻工嘅時候，佢應該日日去做核酸嚟嘅。 嗯。剛才我另外提到就是說即所謂輸入個案在經過酒店檢疫之後的風險和本地個案相若，你自己同不同意這番說法的？因為輸入個案可能就會涉及更加多的 變種病毒嗰個風險啊嘛，係咪真係可以話係叫風險相約咧？ 嗱，你問我而家個社區傳播風險咧，就個係數應該係都真係幾高嘅。因為咧，而家所公布嘅數字只不過係冰山一角，未必係反映全部。我相信有啲市民可能佢自己驗到自己係陽性，但係佢未必有程度到。咁所以咧，你問我而家喺社區風險當中，其實真係應該係高過咧，即、就、係、是、海外翻嚟人士。咁、但係問題點都好啦，我諗我哋要觀察住成個走勢咧，尤其是喺海外爆發緊嘅地方，究竟佢哋嘅變種病毒株有冇異常地即係唔同咗啦？咁我諗呢樣嘢其實有關當局都要即係審慎地去觀察住咯。 頭先提到話學校咧，我見到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就話啲黃碼學生咧就要做快測，咁啊，另外一定要主動向學校申報。咁如果校內有全日活動嘅話咧，黃碼人士都應該要有一特別安排啊，例如午膳嘅時候要有隔板。同唔同意一啲而家譬如一啲即係中學嘅可以安排到全日嘅上課啊或者活動等等噶嘛？喺皇馬人士嚟講，有冇即係全日方面，其實係咪應該俾佢哋喺皇馬嘅期間都係照做咧？定係皇馬期間其實唔應該俾佢哋係翻全日課啊等等？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諗有啲相關性嘅安排或者短暫性即係可能佢未必可以同一大班人啊，或者尤其是即係譬如我哋講緊進食嘅時候，咁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啲短暫嘅即係非常時期非常嘅措施去為呢啲人做啫。咁我覺得即係應該係要有嘅，但係問題我強調就唔係一個長時間咯。 另外，最後我就想問啦，因為近有啲討論，係咪可以進一步將即係三加四，即係三日嘅酒店檢疫期再進一步再縮咧？係咪可以完全取消咧？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喺即係呢個方向啦，或者呢個階段又有冇條件去再進一步縮減咧？又呢、這個講到即係零加七咁，你覺得得唔得咧？又 嗱，我相信特區政府現屆特區政府佢都會審慎地去睇翻啲數據嘅。咁我諗你啱啱先至改咗一個檢疫期啦，咁我諗佢應該要攞翻啲數據去回顧翻，究竟即係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可以改進嘅地方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都應該係即係要睇翻啲數據，然後先至再作安排啦。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嗱，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都被問到係咪即係可以再進一步縮呢個酒店檢疫期咧，佢就話現時無法承諾冒然將酒店檢疫咧縮到去零日，但係就話咧難料措施會唔會再收緊咁，即係整體情況。咁我哋都要再進一步啦，睇下實施咗今次三加四之後成個嘅進展會係點啦。頭先都提到話喺三加四喺四日嘅醫學監察期間是遲即拎住呢個黃碼的時候呢可以翻工翻學，不過有些地方不可以去的院舍啦，就係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等等，就話係屬於叫做重點保護嘅處所嚟嘅，就唔可以喺黃碼期間就入去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李辉，点睇啊？四日嗰个医学监察期间就即系可以就唔可以去包括安老院等等咧。咁点睇呢一个嘅安排合唔合适咧？又觉得 嗱，首先对于今次嘅最新嘅防疫措施三加四咧，红黄码嗱，我作为一个即系香港市民啦，即系其实咧都觉得系需要有啲更新嘅。如果唔系我哋嘅经济，是在这一场疫情里面呢都重创了，咁在疫情相对平稳的底下去检视或者去更新一些的防疫措施呢，我觉得是即是首先是即欢迎的。我觉得无论是市民，无论是一个境外回来的人，我想他们都即是听到这个消息都是欣喜的。咁你至于话是我哋啲特定高危场所啊，三加四里面嘅黄码点样去处理呢？咁呢个呢就其实对于员工方面呢，确实实呢我哋近期一啲好耐成两三年冇返过去自己嘅大陆啊，特别系一啲外劳啊，佢哋好难先搞到猪。咁啊 他們自己本身有一些證件到期很急需要回去續，如果不回去續呢，過了期之後呢，那個手續就相當繁複，即諸如此類這種情況呢，近期確實是多了。 我補充一句先，因為由海外或者台灣經機場回來的人士才有這個紅黃碼的涉及到，不過剛才你說提到內地的，所以我補充一句，是繼續講員工的方面。 旅遊也都多了的，這個因為問得太久，就係海外翻嚟嘅人士啦，咁至於佢哋而家員工翻工皇馬係應該唔受影響。咁對於呢個係點樣個睇法咧？咁嗱，首先院舍對於每一個員工佢嘅健康同埋長者，特別係長者受保護嘅情況咧，我哋係即係關注嘅。咁而家我哋所採用嘅措施咧，我相信對於任何一個行業咧，我哋都嚴格嘅，無論係七日嘅核酸檢測，無論佢每一日即係嗰個翻工個情報啊，咁都係嚴謹嘅。如果呢個黃碼你唔代表佢，就算佢境外翻嚟嘅話咧，成個行業佔呢一類人，即係如果頭先你澄清翻唔係中國大陸翻嚟嗰一類咧，其實去旅遊嘅人仍然係少嘅。其實對於行業那個影響性呢，我睇唔到係有好大嘅影響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人佢去咗泰國咁樣，有嘅，佢返嚟咁佢點樣呢？而家縮短咗，佢當然開心啦。咁嗰四日呢家居嘅隔離呢，持皇馬，咁如果佢有假期嘅院舍嘅人手又允許佢休多四日嘅，咁呢個大家都安心囉。咁但係如果嗰、那個你知呢個行業長期都人手係好緊絕嘅，一個蘿蔔一個忽嘅，如果佢已經係偏間嗰度呢預定佢幾時返嚟同埋隔離完佢就可以即時返工嘅，其實我相信任何一個院舍都好渴望佢盡快返工。咁除非佢真係又有假期，院舍嘅人手又唔係咁緊張，我相信都可能话，不如你休埋嗰四日先啦，你又有大假，咁即系多种灵活嘅安排咯。 咁但系有冇话即系都担心个风险啊？即系如果就算即系容许啦，皇马嘅人士照俾佢哋翻工，就算院舍都好，咁你哋会唔会都有啲额外嘅措施会去做咧？院舍入边 嗱，因为探即系翻工系必须嘅，呢个行业照顾长者嘅人力是必须的。你至于你是探访者，他可以是非必须的嘛，你是可以暂缓探访的嘛，那你咪过多几天你先来探咯。那但是员工这个呢，其实就是每一间院舍有每一间院舍他的人力的紧绝，还有他在编排上面是不是 有一个即係好必須， 明白。 咁呢個係考慮點啦。 人力即係夠唔夠人手等等。咁我呢一個明白嘅。轉頭再同阿李輝傾一傾，因為頭先我就想知道係，就算你即係喺皇馬容許佢哋翻工之下，頭先都有好多考慮啦。但係起碼自己院舍自己會唔會再做多啲措施咧？咁轉頭再同李輝傾。李輝咧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风暴木兰显著增强，或本港风力有明显上升趋势，否则需要发出较高热带气旋信号的机会不大。三号强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晶片和科学法案，对美国本土晶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并要求任何接受美方补贴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晶片。拜登在法案签署仪式上说，虽然美国的晶片设计和研发保持领先，但全球只有一成的半导体是在美国生产，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推高美国家庭和个人的成本，所以需要在美国本土制造晶片，以降低日常成本和创造就业机会。根据白宫声明，晶片和科学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和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2022年8月10日，天文台称，除非木兰显著增强，否则三号信号至少维持至中午。 回应考虑放宽物业印花税报道，政府澄清冇讨论，亦冇计划。 新增4045宗确诊，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再延续两周。 拜登签法案激励半导体制造业，称要降低成本及创造就业。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同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倾啊。李辉喺电话旁边，早晨。早晨，李辉。 系，萧乐文你好。 李辉，头先就同你讲到，因为而家三加四嘅新安排啦，咁就其实喺皇马嘅四日嘅医学监察期间咧，仍然系可以翻工翻学嘅。咁翻工嘅话，即系话一啲安老院嘅员工都可以喺嗰段时间咧，系即系入到去安老院啦。头先就提到唔同嘅考虑啊，或者安老院嘅情况，包括就系话。即係一啲人手嘅安排啊，等等，或者個員工本身會唔會有假，咁就不如俾佢哋放埋先啦。咁但係我而家講到一個情況啦，真係如果佢哋真係要喺皇馬期間要翻工嘅時候，喺佢哋真係要照顧院友嘅時候，其實院舍自己會唔會都提供一啲嘅保護裝備啊，或者佢哋即係都可能減少接觸某啲長者嘅，咁會唔會有類似呢啲做法或者指引咧？ 这个因为是一个新措施啦，咁如果是皇马佢要翻工，间院舍确实亦都好需要呢个人手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佢虽然系一个家居嘅检疫啊，仍然系持皇马，咁佢必须咧，即系我哋希望佢都去社区检测中心去做一次嘅核酸检测，因为核酸检测咧而家基本上都好快知道结果，起码多一重嘅保障啊，知道佢。究竟个皇马会唔会真系转成红马咧？咁样， 但佢哋喺嗰四日皇马期间都已经譬如第四日啦，即系翻嚟香港起计，第四日、第六日都已经要做核酸检测噶。你意思系再呢两次之外再做 ？OK， 系啊，再加密啲，咁呢个安全系数会高啲。咁如果佢真系要即系要翻工啦，咁要接触长者嘅话咧，我哋即系。盡量希望佢唔好接觸一啲未打針嘅長者。如果你話打咗針嗰啲長者已經有咗抗體保護啊，特別係打咗三針以上嗰啲咁樣，盡可能安排一啲咧能夠許可嘅情況底下咧，就最好都接觸長者少啲嘅。咁同埋佢自己一定要做足個人嘅防護裝備啦，要著 PPE 啦。甚至是仲要戴 N95 同埋个 face shield， 咁全副武装呢，因为而家呢一个物资喺院舍都唔缺㗎嘛，咁佢保护到自己亦都保护到个长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即係保护嘅装置方面加强啦，检疫方面亦都加强啦，咁食饭呢，如果佢系即係当然唔好用院舍里面嘅公筷啊，即係大家用嘅碗筷，佢要自己用完即棄嘅一啲食具啊，咁亦都係可以即係加强到嗰、那个屏障。 要搵个地方俾佢哋自己独立食难唔难呢？应该都唔难。 係啊，呢个应该唔难嘅，因为你院舍始终係有一啲我哋叫边角位啊，或者唔係同太多其他嘅員工一齊進餐啊，咁或者提早啲俾佢食都得㗎。 Okay. 即係佢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即係盡可能喺新防疫措施同埋喺抗疫方面點樣去取得個平衡， 咁咯。 嗯，你就覺得整體呢個做法做曬呢啲啦，個風險大唔大啦？同埋呢個就員工啦。另外探訪者方面嗰啲皇馬探訪者咧，如果有一啲因出嘅原因要探入得唔得噶？其實 因出探訪咧，我諗係一直都係會有嘅。而因出探訪呢一個大多數係個長者嘅身體狀況出現咗一個惡化。或者佢可能是一个离流啊，咁就喺人情上面都希望佢屋企人可以见到佢最后一面啦、啊。咁呢个系亦都有一啲叫做系必须嘅。虽然佢系皇马，可能佢境外佢翻嚟搭飞机，佢个目的就系想睇佢最后一面，唔好人生有一个遗憾。咁呢一啲无论我相信喺医院或者院舍都系会有一个酌情嘅处理。俾佢見完之後，佢要補翻啊，限制佢個區域啦。咁、佢探訪完之後，佢做翻補翻一個核酸檢測陰性，咁就梗係即係大家都安心啦。 但呢個而家個指引係清唔清晰嘅？因為都講到明話皇馬就即係唔可以入安老院嘛。但係睇到因出探訪呢方面又好似有啲唔同嘅安排。其實清唔清晰嘅咧？係咪皇馬人士都可以因出探訪咧？即使有緊急嘅情況。 其实个指引咧，佢系好多，无论员工翻工，佢都系要俾翻你个机构，你视乎系咪需要本身要订立一啲额外嘅规定或者要求。我相信探访亦都一样嘅。咁你喺嗰个因出探访方面，每一年公立医院都有成唔知几多千宗嘅因出探访。咁你呢个系一定要视乎。个情况去作出一个调整咯，就唔系硬邦邦咯 吓。好啊，唔该晒李辉，同你倾到呢度先。李辉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讲到而家四日嘅医学监察期间啦，可以持皇马外出。咁啊，可以翻工，咁啊，包括安老院等等。頭先都講到一啲嘅探訪者，佢未必係員工嚟嘅，安老院員工可能係探訪者。如果有皇馬嘅話，究竟可唔可以因出探訪咧？咁頭先啊，同阿李輝傾到呢一方面，你自己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陳生， 你好， 你好，請講。 係，我有少少意見，關於嗰個隔離嘅， 係 咁樣咧，我咧嗱，我個人咧就即係。好中旅行噶啦，咁样我成世人咧就去咗唔同国家，咁但系咧，我觉得咧香港目前咧，其实我哋唔需要跟足晒国内嗰种嘅清零嗰种嘅政策，即系我咁唔需要即系因为点解咧？而家我哋已经疫苗接种得个效果比以前好多啦，已经我哋香港咁样，全世界咧入即系就算新加坡，我即系最近嘅我哋。亞洲國家新加坡都唔需要隔離噶啦，咁咪唔係話我哋一定跟足外國人，亦都唔跟足國內。但我覺得我哋以我哋嘅條件嚟講咧，我哋今日即係如果你隔離酒店嘅話咧，我對我的經濟已經好重創嘅，已經其實亦都唔需要即係真係即係入住酒店三日。我覺得三日都嫌多啦。好多人諗下，你香港旅遊要隔離三日，係你都怕啦，係咪啊？即係你即係當疫情好勁嘅時候，當然要啦。但係而家唔係啦嘛，唔係話幾唔係十幾萬人。 咁現時呢一個嘅三加四之後啦，暫時啦嚇，未知會唔會再進一步縮減啦？之後會唔會都令到你想係咯？但係都會唔會令到你都想啊？呢、這個即係措施之下都可以考慮出去旅遊喎、啊、咁。 我做个人咧，做嗱，我做可以唔嗱，我而家唔出去旅游嘅，其实而家系咪啊？但系，我觉得对旅游嚟讲，对香港经济嚟讲咧，系一个好重创嘅。如果再仲系要加三日酒店嗱，你谂下一个人嗰啲外国人嚟香港旅游，点解俾坐三日监啊？系咪啊？明白，咁即系无端端病坐三日监，咁其实而家全世界、全欧洲、美国啊，或者就算个纽西兰最以前好严谨嘅，澳洲嗰啲好严谨噶嘛，咁佢都惊死有一单嗰啲 case 都唔中意，但系而家佢都放宽咗啦，已经入去已经，如果打足三针，同埋你有个 COVID-19 嘅 negative 嘅 result 嘅话。 入境是不需要隔離的。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係比較到其他嘅地方啦，或者地區啦，佢哋嘅入境嘅檢疫政策嘅，佢覺得而家三日嘅酒店檢疫咧，都仍然係有一啲嘅阻礙等等啦。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點睇三加四呢個方案，三日嘅酒店檢疫，再加四日嘅醫學監察，咁啊，其中有啲限制嘅等等咁。限制包括頭先除咗話提到話皇馬唔可以去一啲主動查核疫苗通行證嘅表列處所啦，頭先就講到院舍係包括都係唔可以去嘅，因為屬於叫重點保護嘅處所。院舍之外，仲有學校其實都係嘅，即係唔可以喺皇馬期間去啦。咁除非你係翻工翻學，咁就係可以照去學校嘅等等。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係講下，又係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迪安，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陳迪安，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點睇呢一個嘅安排咧？喺三加四之下，皇馬即係外遊翻嚟嘅居家醫學監察期間，都可以係翻學，學生嚟講翻學啦。咁啊，老師嚟講就可以照翻工啦。咁點睇呢個安排啊？ 我諗咧，首先就將七日嗰個嘅酒店隔離轉為三加四咧，其實都係幫咗香港市民好多嘅。咁但係你話去到翻到學校嘅情況咧，就可能同出邊有少少唔同，因為而家咧就睇翻嗰個要求咧，就嗰四日裡面咧，其實如果 as a visitor 咧或者一個探訪者就唔能夠去指定住所啦。咁就除咗如果以學校計算咧，員工同埋呢個學生就可以翻嘅。咁即係無形中當然你話都係方便咗學校去安排嗰個嘅同事嘅教學工作啊，又或者一啲嘅行政工作，又再者咧亦都方便咗學生嘅。咁但係咧，其實都有存在一定嘅一定嘅行政嘅問題喺呢度，我哋都要考慮。包括嚟講第一咧，學生翻學咧係唔需要掃安心出行嘅。咁即係變咗咧，我哋未必知道嗰個學生是否皇馬。咁正如尋日局長講啦，咁學生係需要報告啦。咁但係呢一個係咪一個硬性規定？佢一定要假設係外遊員，如果佢仲係皇馬，佢會報咧。咁即係呢一個我哋都要考慮。 嗯，但想知教育局有冇即係有相關嘅指引提過學校有冇任何方法，或者如果一個持皇馬嘅學生係會通知翻相關學校嘅，咁有冇咁樣嘅講法嘅？ 我諗因為政策都係比較快出啦，咁我估教育局都係做緊一啲嘢嘅，暫時就係未收到。咁感恩地暫時嚟講都係一個假即係可能有啲學校已經開始放假期，或者已經去到學期尾聲，可能暫時影響都冇咁大住。咁我諗教育局應該會出呢一個嘅指引俾學校會跟從。不過呢就過往都會有啲學校有個做法，就係可能都會學生假設第一日翻學嘅時間呢，佢都會要佢哋申報翻過往可能七日啊或者十四日有冇嚟過離開過香港啊。又或者有冇一啲嘅需要接受緊隔離嘅措施咁樣，咁有啲學校都會要求申報，叫學生申報，咁我哋可能或多或少都會知道。 嗱，講翻補充翻少少先，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就話，雖然學生咧翻學嗰陣唔需要掃安心出行啦，但係皇馬嘅學生咧係必須主動咧向學校申報嘅。以學校嚟講，係咪淨係得呢一個資訊嘅？有冇再多啲一般攞咗皇馬嘅老師又好，學生又好，喺即係皇馬都仍然係包括一個嘅居家醫學監察期間啦。咁係學校應該點樣處理？有冇一啲額外嘅資訊喺度嘅？其實？ 暫時咧就未收到教育局嘅資訊，不過咧就過往咧已經係都行咗好多年嘅啦。就係咧如果老師咧佢喺呢個或者職員啊喺呢個嘅假期期間咧嚟講嘅話咧，其實學校都會希望老師會同學校主動去溝通嘅。咁等我大家都有個清楚嘅知道嘅情況咯。咁如果係有呢個記錄喺度嘅話，基本上如果老師即係再翻工嘅時間，我哋知佢有冇去過旅行或者已經過咗嗰四日未啦咁樣樣。 但學生嚟講，今次就話皇馬學生必須主動向學校申報啦。你自己作為即係校方嚟講，你有冇信心學生會咁樣做咧？ 我都相信學生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個都要希望嗰個嘅教育局出嚟嘅文件咧，都會清晰講清楚咧，佢哋真係會主動申報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會比較其實未必有太大嘅擔心位嘅。就係第一咧，就係因為今年嚟緊咧，9月1日開學咧係星期四嚟。咁咧就假設嚟講啦，學生真係攞到盡啦 ，OK， 或者家庭攞到盡啦，佢31日8月31日先至離開酒店咁，之後咧就連續四日嗰個嘅隔離，咁即係嗰個家居隔離或者嗰個嘅皇馬嘅時間，咁咧就其實都係影響星期四、星期五翻學。咁呢一度咧，希望學生申報啦。咁但係其實學校啊，或者我哋業界都有啲個擔心就係其實佢翻嚟學校嘅話咧，就佢如果學校係全日復課嗰只嘅話咧，佢要進食。 咁進食嘅時間，咁呢啲學生係咪都有存在風險呢？咁呢個都學校都要要處理咯。 嗯，我先問咗先，如果學生真係唔主動向學校申報，會唔會有任何嘅後果嘅？ 我諗又要真係睇翻教育局俾出嚟嘅指引係點樣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盡量係以鼓勵啊、勸勉啊嘅性質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公眾健康啦，同埋即係一個係大家就喺學校裏面生活啦，跟住大家有一個公眾責任喺度嘅。咁我哋都會喺適時嘅時間咧，可能出翻啲通告啊，或者出翻一啲嘅嘅 email 啦，提翻啲家長同學生，你緊記你係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你申報。 嗯，頭先另外就提到啦，可能即係開學啦，翻到嚟有啲學校，尤其是即係中學，其實係如果打夠針等等咧嘅比率咧，係可以一個全日面授課等等嘅咁。喺處理啲皇馬學生嗰度，你覺得最困難係邊一方面咧？先提到可能有啲問題，或者安排上面除咗話食飯之外，仲有冇其他嘅處理上面都有啲嘅特別安排咧？校方嚟講。 嗯，因为根据现行指引咧，学生咧打够两针超过14日咧，基本上咧就可以参与学校嘅课外活动咧，甚至有一啲除口罩嘅活动嘅，例如打波啊，或者参加嗰啲音乐嘅即系啲吹奏嘅一啲乐器训练咁样样。咁如果皇马嘅学生咧，呢度可能真系要教育局有一个嘅清晰嘅说法。如果佢仲系皇马期间嘅，佢能唔能够参加咧？因为其实佢喺一边厢咧已经达到即系两针加14日。咁另一邊箱佢有黃馬喎，咁變咗呢一個可能要嗰個說法要有啲清晰啲咁樣。咁正如頭先講啦，如果我哋所有學生都向學校申報咗，咁我哋都清楚佢係咪啲叫黃馬嘅情況嘅話咧，咁我哋學校就要處理就係呢班學生佢食飯嘅時間嘅安排。咁因為咧如果真係翻全日嗰啲學校咧，有呢啲學生佢可能有機會，因為學校嗰個嘅午膳安排關係，佢可能有機會離開學校出外食飯。咁但係皇馬嘅學生基本上係出唔到外邊嘅食肆食飯㗎嘛。咁變咗咁佢買完外賣之後，咁佢會喺邊度進食呢？但如果佢返嚟學校進食嘅話，咁學校好似局長話齋，係咪真係我哋都要另辟一個空間俾佢哋自己食飯呢咁樣？因為你話落圍把食飯嘅，基本上而家所有學校有進行午餐嘅，即係提供午膳嘅地方咧，我哋都有圍板嘅啦，已經係。 所以反而圍板嗰啲就唔難處理，反而係即係皇馬學生，究竟佢哋去唔到食肆，咁究竟嗰個午膳嘅安排呢一個就你哋關注啲呢個。 係啦，係啦。咁正如頭先所講咧，因為其實我哋望落去咧，如果真係假設佢所有學生都係31號前嚇，真係可以酒店離開啦。咁即係其實影響學校都係兩天，咁但係呢兩天咧，好多學校其實會喺頭兩天咧都係採取半日翻學，因為要處理一啲校務啊、okay. 行政嘅工作，咁可能影響相會較細。 其實處理唔到，如果真係處理唔到一啲皇馬學生嘅午膳等等嘅問題，頭先提到啦，咁會唔會真係考慮或者勸佢哋，不如唔好翻學先，你過曬成個皇馬期，轉翻做南馬啦先翻咧咁？ 我哋盡量都唔希望有咁嘅情況，即係你問學校會唔會真係可以安排？咁真係要視乎有多少呢啲皇馬學生。咁因為皇馬學生佢可能始終都係有一個所謂潛在風險啦，因為先啲皇馬啫。咁如果我哋人少嘅，咁我哋可能真係另辟一個空間俾佢自己一個食飯，或者一兩個食飯，而中間真係有充足嘅空間啊，或者嗰個嘅空氣嗰個嘅通風系統喺度協助。咁呢一個可能都會幫到手，但係你話如果數量好多嘅話咧，咁究竟學校能否處理到咧？真係要視乎每間學校，因為大家每間學校嗰個嘅大細唔同啦，又或者嗰個午膳處理都有少少出入。 即係話直情叫佢哋，譬如上住網課先，咁都唔係，未必係一個比較好嘅考慮係嘛？呢個都。 都嗱，呢個就始終又係嗰個啦，因為佢啲翻學，因為每個學生都有應該翻學嘅權利嘅。咁佢哋自己都特別係打咗兩針十四日嗰啲嘅學生咧，咁其實佢應該係有權翻學噶嘛。咁喺加上而家現行政府嘅制度底下，皇馬學生係可以翻學。如果學校要求佢唔翻學嘅話，可能就對從呢一方面佢嘅即係就學權利就好似有少少抵觸咯。 尋日都有人問到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嘅，咁佢就話師生可唔可以喺完曬七日隔離期之後先至翻學啊？咁佢講法就話咧，學校方可以按住環境、學習階段等安排彈性處理嘅。咁佢有個咁嘅講法，好似就交翻俾學校自己去決定咁樣喎。 係啊，我哋都留意到嘅。咁所以就最終咧都係睇一個嘅學校嘅文，即係教育局嘅文件啦，文字上嗰點樣去展示啦呢個情況。咁學校都會跟住呢個去考慮。咁當然嚟講，就俾翻彈性學校，我哋係歡迎嘅，因為實在有啲學校可能而家佢真係有比較多嘅空間可以處理呢類學生，咁都未定咁樣。 咁但係有啲可能都聽到一啲嘅即係教界嘅朋友講，佢哋可能如果真係咁嘅上堂嘅，可能就將佢擺喺啲較為通風嘅位置啦，或者可能擺喺一邊啊，或者較後嘅位置咁，相對同其他學生嗰個嘅交叉感染機會細啲咁。 嗯，除咗話食飯之外，其實譬如上體育堂啊，或者其他課外活動，甚至小息時間嗰啲，有冇特別安排咧？ 我諗特別係體育堂同埋頭先講咧吹奏嘅音樂課啦，佢哋有機會要除口罩嘅話咧，呢個都希望方都有個清晰指引，係咪即係喺皇馬期間係不應除口罩咧？咁樣如果係嘅就會相對容易處理啦。咁但係同樣嚟講啦，呢個係喺嗰個政策上高一個嘅寫法，但係當落到學校去實行嗰陣時咧，又可能有啲嘅困難嘅都係。 好，唔該曬陳定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定安咧就係直資學校議會主席，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學校嘅情況，因為皇馬正常就唔可以去學校嘅，但如果佢係翻工翻學嘅原因嘅話咧，就可以繼續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而家氣温咧就係28度，相對濕度83%，仲有一個3號強風信號係生效緊嘅。最新的風暴消息就是木蘭現時是最接近香港，隨後就會逐漸遠離。三號強風信號就會至少維持去到下午3點。三號強風信號至少維持去到下午3點。就是當本港風力有跡象減弱的時候，天文台會改發1號戒備信號的。風暴的情況、天氣的情況大家都留意住了。今天的千禧年代來到這裡差不多了，明天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鄂图曼帝国500年的和平是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林佳世子的著作，是兴亡世界史丛书的其中一本，从制度史的角度讲述鄂图曼帝国的历史。这本书的角度非常之有趣，一般我们了解的鄂图曼帝国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老旧王朝，在西欧船坚炮利之下成为列强瓜分的殖民地。但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一个很好的视角，就是鄂图曼帝国维持了500年那么久，而且大致保持着和平和稳定，那就代表鄂图曼的体制有它优秀和合理之处，而且这个体制肯定有随着近世的各种变化而更新。 鄂图曼帝国是动态变化的，首先作者就争辩不应该将鄂图曼帝国和特厥国家等同一起。事实上，鄂图曼帝国早期的扩张主要是在巴尔干半岛，而帝国早期不少的反对势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山区，正正是今日土耳其核心地区。正因为如此，如何管理巴尔干半岛的诸多基督教势力就成为了一大考验。因为鄂图曼帝国是伊斯兰国家，采用伊斯兰教法管治，如何处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就成为管治的难题。 早期的鄂图曼帝国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商人采用了不同的税率和律法，但在各种的补助之下，实际上两类商人的税率是差不多的。这样就在保持了伊斯兰律法的同时，为国家建立了一个公平的环境，而这些正是鄂图曼帝国管治艺术的例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鄂图曼帝国500年的和平》，作者林佳世子，由八旗文化出版。